OK， 时间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关于你自己的知识，你乐意向我们启示你是什么样的一位上帝。也因为有这个知识，我们得以喜乐，我们也认知我们的身份和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和我们最终的在天上的最终的结局是如何。就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检视你这一切对我们的心意是借着你的你的启示，你的工作向我们所展示的。就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OK， 今天是第八章，这本书的第八章也是最后一章，我们还是分两次，所以今天是三一论倒数第二堂课。我们看三一上帝工作的目的，三一上帝外在工作的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再次复习，这个三一论，神学最终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发出颂赞。三一论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发出合一的颂赞，符合圣经文法的颂赞。基督徒颂赞上帝，因为经文告诉我们，诗人告诉我们，上帝是我们极中的好处，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因为凡事都出于他，借着他也归于他，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所以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上帝乐意借着他的外在的工作向我们启示他自己，而上帝工作，外在工作，今天这个讲义里面如果你看到工作这个字，你就直接把它你就把它打上是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不是内在的运作。上帝工作最终极的目的是他自己。OK， 上帝工作最终极的受益者是他自己的儿女，而上帝工作达到这最终极目的的手段是凭着兴旺爱领受圣道和圣礼，或者我们所谓恩典的媒介。OK， 所以我们先看这三一上帝工作的最终极的目的。我们复习一下三一上帝外在的工作，我们大概可以归纳为创造、救赎、圆满，有一个最终的目的一词，或者你用救赎历史的概念是有一个历史性的，是朝向一个目标型的。OK， 上帝，在这工作之中很明显的是一个 builder， 是一个建造者。他建造什么？也就是说，他的创造是什么样的一个创造？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诗篇一百零四章、诗篇一百零四篇，诗人说他铺张穹苍，如铺幔子或者铺帐篷。这个字很有趣，会幕，如铺会幕，这是叙述上帝的创造。在诗篇104篇第三节说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第五节讲说将地立在根基之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建筑物的言语来描述上帝的创造。在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那边，先知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这个在大卫要为上帝建圣殿的时候也有类似的言语出现。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和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都有了。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筑物？是一个殿宇，是耶和华手所造的， 造什么？造一个殿宇。如果上帝造殿宇，用这样子来叙述他的创造，那么创造本身，天地本身就是圣殿， It's a temple， 从一开始就是如此。Greg Beale 还有另外一位学者 Morales 都有写书，都是关于说我们应该把那个当初的伊甸园看为就是最起初的圣殿。创造本身就是上帝的，就是圣殿，是上帝荣耀所在之处，是有上帝形象的人服侍上帝的地方。或者用加尔文的用词说，整个创造界都是上帝他展现荣耀的舞台。从一开始就是如此。那么我们也可以按照上帝的启示，明白上帝神圣的用意在最终极的建筑物上发挥的淋漓尽致，就是在新天新地之上，就是上帝救赎工作的总结。在启示录21章22章所描述的，就是最终极的末世的宇宙性的一个至圣所，那是永远的安息，我们得以进到那至圣所，享受永远的安息。So， 新天新地，那最终极的至圣所，那从天上降下来的耶路撒冷，就是上帝儿子与许配给他的心腹的住所。 OK， 是天父他自己儿女的居所，是已经领受父爱证据，领受圣灵印记的人的。因此这些人他们洁净自己，好在子显现的时候以心腹的身份被接到父的家中。Scott Swain 说，然后饮圣灵， Drink the Holy Spirit， 享受永恒的爱。Okay， 列出这边有几段经文，这边主要其实对我们来说，其实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凡有这盼望的人，凡有一天要进到那最终极的至圣所，与上帝在永恒中同在的人，如今今日在今世必然是洁净自己，准备要迎接到这个最终极至圣所的人。 okay， 以弗所书5章那边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而基督准备教会好叫教会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是现在进行式，也就是在今世我们就在这个预备进入来世至圣所的这个过程。所以将来要完全成圣的人必然也在今世已经成圣，如果在今世没有成圣，没有正在成圣的人，也不应该奢想将来来世会得荣耀，会完全的成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里有用不同的方式重复的概念，得救的人，将来有永生盼望的人，将来会与看到主面的人，与主同在的人，享有永远的福乐的人，必然也是今生就不断的效法基督，不断的活出新人样式，有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帝儿子模样的人。 OK， 如果不是如此的话，如果不是，我们看譬如说提多书2章13到14节，那一写说，我们是等候所盼望的福，等候至大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这样的人是他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人，就是基督为我们舍命的人，为要 使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 OK 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情为善，这个是将来才会发生的事吗？还是现在就在进行的事？当然就是现在正在进行的事。因此如果一个人说自己是得救的，一个人说自己将来会上天堂好了，有永生的盼望，但是检视自己的生命却发觉你其实没有在成圣的过程之中，也没有洁净，也没有热心为善。这里的热心为善就是热心做上帝在我们心中预备运行，预备做他早就指定我们要做的事，顺服他旨意的事。如果没有，或者顺服好了，你要用基督徒讲的，如果你不顺服，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你也不应该你也不应该会理所当然的觉得你将来会领受那所盼望的福。 OK OK 所以在这边三一工作的最终极的目的另外一段经文是好似就是要把基督的心腹接到他的度密那个叫什么出那个叫什么蜜月房吗？叫什么？就是接到他们的归，sorry， 我的中文，反正就是要接到与心腹与丈夫在一起的。洞房，好，用这个来，雅各书第一章那边的。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有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丈夫与心腹进的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上帝与他所爱的儿女联合与团契，子与父配许给他的心腹婚姻的圆满圆房，是不是有这个字？这个其实就是上帝一切外在工作的最终极的目的。换句话说，上帝外在工作的最终极目的就是上帝他自己，就是叫上帝的儿女子的心腹与他同在 OK 有份于他，得享与瞻仰他脸上的荣耀，荣服之冠，荣上加荣，变得像他一样等等，就是有上帝。因为上帝就是最好的，就是 supreme good， 没有比他更好的了。因此一切最终极的目的，最终极的美善，最终极的益处好处，不可能在他之外。三一论的教义，为什么我们会花时间讨论三一论教义，就是要确定是这一位上帝，不是其他的上帝，不是我们心中想象的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启示，他在圣经中所启示于我们的启示的上帝，他就是我们最终的终点 The ultimate goal， 一切的终点 OK。 关于上帝的本身和外在工作，我不太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sorry。 OK， 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So, 三一上帝的外在工作有其，我们上一章讨论过，有其一个 Trinitarian pattern 或者模式，有其三一的模式， 也就有其三一的最终极目的。我们会以为，时常以为上帝工作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没有错，上帝的确是要拯救他自己的儿女，救一群子民做他自己的子民。没有错，但这不是最终极的目的。也就是说，上帝并不是为了救赎我们而救赎我们，他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而救赎我们。也必须要如此，如果你仔细想，如果上帝所有工作包括救赎的最终目的不是他自己的话，我们就可说他不是一个好上帝，他也不是一个慷慨的上帝，他也不是一个美善的上帝。怎么说？因为如果上帝是上帝，如果上帝是创造那一切的，如果上帝就是那至高的 good 美善，那么如果这一切最终的目的不是他自己，我们就可说他是没有分享那最好的，不愿意让我们有份那至善的、至美的、至高的，我们就可以说他不是一个全然充足以至于可以将他的丰沃分享出来的上帝。他不乐意分享自己，不是一位慷慨的上帝。所以为了我们的好处，因此我们的好处必然不在上帝之外。这个是有罪的人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的。因为有罪的人那个堕落的天性就是不断的要朝向自己，不断的以自己为中心，不断的要自己做上帝，就失去了那个真正的好，真正的好处。而我们是罪人，没错，我们是得救的罪人，但是我们的上帝的形象也在我们身上得到了恢复，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活在地上仍然有残累的罪，因此我们自己基督徒也时常需要提醒，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那最终的目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那益处最终不是我们的益处，乃是上帝他自己，那才是我们最终的益处。Okay. So, 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都熟悉，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那个益处，如果你仔细看下去，什么益处？我们通常会觉得粗糙的理解这节经文，如果你只看28节，就是我们会遇见很多的困难，我们会有遇见困苦，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是这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最终 It's gonna work out， 就是没有问题的，上帝会翻转等等等等。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下去，那个益处不见得是他会在地上翻转，或者他会在地上叫一切都好起来、okay. 而是最终的益处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呢，那是关乎我们吗？我们有基督的样式，有新人的样式、然后是什么？最终是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以荣耀他的儿子。所以这个益处是以荣耀他的儿子来定义的。所以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他预先知道的人，赐给他儿子的人，有他儿子的样式，以荣耀他儿子，那是我们的益处。父在永恒之中就以圣灵冠冕他，这个字眼是 Scott Swain 时常用，冠冕他的独生爱子。 这是三一上帝他创造救赎最终圆满工作的最终极目的，冠冕他的独生爱子，荣耀他的独生爱子。因此他的儿子是最高的王，诗篇89篇27节，我要立他做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诗篇他要得到列国万国为基业，诗篇第二章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给你为基业，将地极赐给你为产业。他儿子要做身体的首，以弗所书第一章22-23节，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要叫他儿子做新夫之丈夫，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什么奥秘？很有趣，保罗在这里说，以弗所书第五章32节，这婚姻的奥秘最终不是关乎婚姻本身，而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人的婚姻是反映基督和教会，或上帝和他子民，不是 the other way around， 不是上帝要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的期望来满足我们的婚姻，而是我们的婚姻应该丈夫和妻子的关系要反映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或者像何西阿书应该要反映上帝和他所拣选的子民之间的关系。而且他的儿子是比世人更美的，诗篇45篇第二节，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Okay. 荣耀他的儿子。我们得救不是因为上帝要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这个，而是叫我们有他儿子的样式，好荣耀他的儿子。而这个有他儿子的样式，如果你仔细想，不只是我们在地上做的事，而是知道在永恒之中不断的进行，因此我们将在永恒之中不断的荣耀他的儿子。 Why？ 为什么？我们下礼拜三那个查经班会提到，圣经其实到处都有给我们线索，或者这个也是我们之前有提到那个荣福直观的概念。荣福直观我们当然就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凭着信心，在福音的反映在基督面上的荣耀中仰望上帝的荣耀。但是有一天我们不再凭着信心，乃是凭着眼见， right？ 凭着眼见直接观看反映在基督面上的上帝荣耀。而这个不是只是一个 static， 一个静止的状态，好像就是哦耶， yeah， 我们就坐在那仰望基督的荣耀，而是这是一个会不断的荣上加荣的过程。如果在地上是如此，在天上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在天上，因为我们直接有一个荣耀的眼睛，得荣耀不会朽坏不软弱的眼睛，直观基督的荣耀，因此我们是在永恒中会不断的荣上加荣，越来越有他的样式。然后你会问，那会到什么时候？无止境的。 Why？ 因为他是无止境的，因为他是永恒的，因为他是无限的，因此他的荣耀无限，而我们是有限的。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荣福之观，这个永远福乐的过程是没有止息，没有限制的。我们只能够按照经文给我们的线索来论说我们，但是这到底是如何，我们在地上靠着我们这软弱还未得荣耀的心智，有限人的心智根本是无从理解，我们只能够述说，也从中得着极大的盼望和喜乐。我们知道这是要发生的，但是到底是如何？ Yeah， 我们到天上就知道。 而这个最终极的目的，得着上帝，荣福之官，荣上加荣，我们得荣耀，好叫儿子得荣耀，等等，是上帝的工作，是子向父所求的。因为子向父所求，这是他工作之一，我们就有份于，我们就知道我们有份于这一生的目的。三一上帝工作最终的目的必要成就，因为子向父求。约翰福音17:24-26，这边是，就是我们主上十字架之前，他说：“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因为在创立世界以前，你可以说这就是你对他们的旨意。” OK。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给他，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其最终极的目的是我们有份于三一上帝。子在圣灵里向父求，父在圣灵里借着子使我们有他的爱，使他的爱在我们里面，而就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刚刚，如果你注意的话，我们讲说那个创造，最初的创造在伊甸园就是一个圣殿，而最终的那个新天新地从天上降下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圣殿，我们中间好像 skip 一个东西，这个从最先到末后中间这个过程。 So 在旧约时代也有圣殿 right， 那个圣殿其实你想不外乎就是已经预告那最终极的目的，就是上帝要与他的子民同在，上帝要在其中彰显他的荣耀。而如今我们有没有圣殿？Yeah, right? 什么是我们的圣殿？ 肢体教会。 或者应该讲更直接一点，肢体教会是谁的肢体，谁的教会？ 基督的教会。 Yeah, 我们主他自己讲，那个圣殿三天，他要拆毁那三天，那个圣殿，然后他三天之内要重建。然后约翰在约翰福音二章说，这是指的他的身体说的，基督现在是我们的圣殿，而因为他是我们的圣殿，在他里面我们与上帝同在，在他里面借着他凭着他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在他里面父彰显他的荣耀。因为这个事实，因此保罗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 right，上帝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一切有的时候我们会容易忘记那最终的目标。那最终的目标就是叫我们达到那个最终的目标，好荣耀上帝，好有份于上帝。好，你可以说吧，上帝荣耀他自己，因为我们的缘故荣耀他自己，荣耀他自己的儿子。 OK， 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伟伟玉萍，你们那边还好吗？可以吗？博瑞，你们那边呢？宜兴，吴大哥、秀英姐，你们那边？ 刘立牧师， 我在想是不是先有上帝，然后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一切，或者说基督所走过的路，也就反映我们跟随他的人也要走，就是因为先有上帝，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好比说我们每一次敬拜上帝是在反映天上的敬拜，这种反应今生是不是反映永恒，因为先有永恒所以反映到今生。 我们会说是的，有些东西是上帝指定我们要叫我们能够预尝那永恒的福乐。很明显的就是我们会说，当我们在主日圣徒聚在一起敬拜，那是反映在启示录里面圣徒在羔羊的宝座前敬拜，那永恒中的敬拜。所以那个是我们在永恒中要做的事，也是我们在永恒中的福乐。所以主日的敬拜我们会说，叫我们在七天中有一天，在我们在时空之中预尝那将来我们永恒的福乐。所以因此我们会说，如果你今世没有办法学习，不明白主日是这么大的恩典，而想要领受这个恩典守主日，那么其实你也不应该太期望有一天你会在永恒之中享受这个福乐。因为如果你在今世不享受这福乐的话，以为这个是苦不得不做的事，那么其实你说实在你也不会想要上天堂，因为那是你在天堂会要永远要做的事，你会很无聊，无聊到死，所以那天还不如下地狱吧。那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就此我们会这么说，但是我不太确定，就是因为今生和永恒是有一个很今世和来世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所以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我们今世都有一个一对一的反应于永恒，但是是有这个 pattern， 就是如有很多东西是如果你今世没有已经洁净自己的话，将来你也不应该期待你是被接到新郎密室里面被洁净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新娘或新妇。对，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活在世界上，因为我们就是有限的人，而且我们是活在这个堕落残缺的世界，我们自己也有罪，我们时常会忘记那个最终的目的，而忘记这最终的目的反也会对我们实际成圣的过程有很具体的后果，就是我们非常的短目，我们时常容易气馁，我们也时常容易心生苦毒，因为遇到不顺心的事，遇到许多的困难，甚至是很长久的困难，我们容易忘记，其实如果我们真的是属于上帝的人，如果我们是真的今天已经凭着信心倚靠圣灵有份于那三一上帝的人，那么这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我们真的可以说那只不过是预备我们将来得到永远福乐的道路，是上帝预备我们所行的道路。 OK， 这个就如果你忘记这的话，你真的会时常就是你的，我会觉得你会活得对基督徒来说活得不必要的辛苦。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基督徒在地上就不会有苦难甚至极大的苦，但是你忘记了这个，你就忘记了那真正的盼望。真正能够叫你活在今世而不属于今世的那个确据和盼望。So， 我觉得一次是很好的叫我们提醒，就是三一上帝的工作，包括他救赎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叫我们得着他自己，是为了他自己，这个才是最好的，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的好处， 不在他以外。OK， 好，如果我没有问题，我们继续看今天最后一段，就是上帝工作的受益者，谁受益上帝的工作？他不因自己外在的工作而收益或受益，为什么？ 他本身就完美了，不会改变了。 完美不会改变，也就是说他没有改进的空间 ，right？ 换句话说，他没有受益的空间了。是谁先给了他，使到后来偿还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那里讲，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因此荣耀是归于他的，直到永远，阿们。他如果真的是阿谁自足的上帝，全然全被自足的上帝，他就不可能受益于任何东西，包括受益于他自己的工作。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会觉得，就算不直接讲，很多人甚至很多基督徒弟兄姐妹会以为上帝创造我们，在某些程度上或者拯救我们，是因为为了他自己需要我们， OK， 或者上帝的爱他需要分享出去，他需要有爱的对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如果你有一个好的三义论，可以帮助你打破这个迷思。三一上帝不需要一个外在爱的对象，他本身全然的三一之间的传递 communication， 就是那爱的传递。OK， 创造其实并不加添上帝的荣耀，虽然我们会说我们荣耀上帝，但是上帝不需要外在工作，因此上帝工作，我们可说是那最终极的词汇表现 ，supreme act of charity， 最慷慨的大方 ，most liberal generosity。这是阿奎那说的。我们基督徒好像不应该提到阿奎那 ，no， 是阿奎那说的，他说的一点都没有错。这其实就是讲说，上帝定义创造，可是这个创造不是因为他需要创造，乃是好像他的 overflow， 他的丰沃，他的慷慨涌出来，而我们因此有份于他，所以我们是三一上帝外在工作最终极的受益者。我们是谁？这里意思是所有的受造物吗？所有受造的人吗？还是父赐给他儿子子为其求的那一群人？应该是最后那个。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的子民，将来要因为子向父所求而与子在一起的人，这是三一上帝工作最终极的受益者。上帝的心意从一开始就是将他自己给我们，把他自己给了我们，父的爱，子的恩惠，圣灵的团契。So， 我们可以说父借着预定，子借着救赎，圣灵借着成圣。我们在这里是用我们上一课学到的概念，那个归结的概念，并不是说只有父预定，但是会说父预定的这个工作，预知的工作是特别归结于父，而救赎的工作不是只有子救赎，但是子特别关乎救赎，也特别合宜施行救赎的工作，而圣灵、 神圣是归结给圣灵。这些外在的工作，三一上帝三一外在工作，展现三一上帝的荣耀。这荣耀是什么？归到之前所提的，这荣耀展现他无限的恩惠、无限的恩典、无限的慷慨。所以在这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上帝内在永恒反映于上帝外在时空中的工作。在永恒中，父以圣灵冠冕子，父又在时空中以圣灵冠冕子。特别是在我们的主受洗的时候，那是一个最显明的图像。这个就展示和传递那永恒的荣福。Bless， 而我们则因上帝的外在工作，特别是他救赎的工作，有份于这个福分。本来是三一上帝自给自足的福分，现在因为他的工作，我们有份于这福分，有份于上帝他自己。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而这意思就是我们的好处只在他之内，而我们的好处不抵触上帝他自己的荣福。所以诗人会说，遇见这光景的百姓变为有福。为什么有福？因为这百姓有耶和华为他们的上帝，这百姓变为有福。 OK， 所以我们今天讨论三一上帝最工作最终极的目的，三一上帝工作最终极的受益者。所以下一章最后一课，我们会讨论三一上帝如何传递这工作的福分给受益者。你今天有提到，下礼拜会更仔细的讨论凭着信望爱领受圣道和圣灵，借此传递，将一切的属灵福分传递给我们。 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想法？有没有问题？ 我越来越可以心甘乐意的这样子说，哇，你真好，而且你对我真好。而以前我只会说我想要的有了你才是好，那我现在可以说你本身真好，那你给我的恩赐也真好，这一切都在基督里。 慧婉，你没有开麦克风，你在讲话吗？ 对，我刚就是上完最近的这个三一论，我也有跟吴牧师一样的想法，就是觉得就是很美的神学，然后会带来真的是非常敬畏上帝的心。然后我刚就有在想说，是不是有一些比方教会的教导，或者是个人基督徒的追求，如果建构在一些错误、明显错误的神学上面，也许他还是非常敬虔，要追求，或者是说想与主同行，但是好像有时候那个错误的神学就是会带来那个受苦，是因为就是不是真的很明白，就是圣经里面用这样子的不管是教义，或者是说这么深入的去认识他。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去研读这么深入，我觉得基督徒生命很容易因为错误的神学就受苦。 或者我能不能说更 天主教？对，就比如说我常会自己也会有一种就是有些基督徒，或者是我看到有一些 他们真的非常的敬虔或者很愿意操练某些，但是就是比如说他们就会认为受苦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好像你圣俗你就是一定要选择那种比较向下的吃苦的，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选择会带来你是一个真基督徒，而是认识他敬畏他。对，所以我刚刚就问伯瑞说，哎，会不会是错误的神学其实也会带来那种好像自己的受苦，那个苦其实并不是神要我们去受的，而是因为错误的认识而来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不是我可以说，三一论好像是一个很抽象，与我们活在世上没有什么太大直接关系的神学。但是如果我这么问，有这些课下来了，就最直接问，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更正确的看待我们主所应许我们在世上必然会有的苦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慧婉刚刚讲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或有些人他们会指着自己的苦难夸口，背后的也许不自觉的理念是仍然有那种概念，就是我的苦难可以为我赚得一些什么，或者好像是只有或者说就是苦难本身还是有一种好像赚取功劳的功用，就是天主教那种有一种天主教的概念， 或者是有些时候的基督徒他也想要肉身成 保罗说那个刻苦己心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说基督徒会有苦难 ，right？ 这是我们主他自己应许的，但是我们也其实应该简单的讲，就是说那苦难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会经历苦难？是要我们吃苦如吃补吗？好叫我们更上一层楼吗？我其中的确有这个意义，就是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我们不是他的私生子，不是野孩子，所以上帝必会管教我们，而这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会叫我们不舒服，会让我们痛苦，但是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但是这个不舒服和不痛苦并不为我们赚得任何东西，听懂我的意思吗？ So 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苦难？有人会说苦难最终是没有解释的 ，right？ 甚至很多基督徒的神学家会这么讲，我们最终无法解释苦难。我自己一直觉得这是一个很奇怪的说法，对基督徒来说，怎么可能没有办法解释苦难？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解释这一件事发生的前因后果，或者我们看不到这件事最后的结局，因为我们就是有限的。但是苦难这件事对我们来说 ，suffering 对我们来说不可能没有原因，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原因，就是我们刚刚看的，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包括一切的苦难，最终的目的是什么？为要叫我们得益处，得益处是什么？为要叫我们效法他的儿子。而在罗马书第八章那边之前就讲说他儿子是怎么样受苦得荣耀，我们如果和他一起受苦也必与他一起得荣耀。就这来讲，苦难不是不可解的，是没有解释的，就好像是啊，我们不知道那个上帝，反正他有他的心。 No， 上帝的心意是借着这一切的事情，万事包括苦难， 塑造我们效法他的儿子如同受苦得荣耀，我们就如何受苦得荣耀。那受苦得荣耀，罗马书8:16-17，中文的翻译你比较容易以为好像是一个中间有个条件性，如果你受苦就必得荣耀。 No， 那原文读起来是得荣耀是解释之前的受苦，就是如果你受苦得荣耀，基督受苦得荣耀，你就与他一同受苦得荣耀，中间没有一个如果，受苦得荣耀就是一件事情，而且就是你要说就是要得荣耀的上帝所指定的路径，因为如果他的儿子上帝都指定他要受苦才得荣耀，我们也受苦得荣耀。那个才得的那个才不是因果的才，而是一个过程，必要的过程。所以我觉得一旦理解像我们今天所讨论上帝他最终的目的，工作一切工作最终的目的就是他自己，对我们来说就是叫我们有份于他，那么这一切过程之中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困难一切的困苦，我们都知道是有其目的有其 purpose， 为要帮助我们上天堂，你要这么说好了。或者我看好像有些人会时常把这个拿出来骂教会里面的人，说你们教会一天到晚会喊说受苦是祝福的包装，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不知道， 受苦是化妆的祝福。 Yes， 受苦是化妆的祝福。我如果你有正确的神学，你完全可以说受苦就是 yeah 化妆的祝福。因为对基督徒来说，这就是你得荣耀的必要走的路线。如果你不喜欢这的话，我当然我知道，也许他们很多人会说，教会就拿这个当做好像是一个棒棒糖一样，或者止痛剂，然后对那些受苦的人喊的口号，没有办法真正体会他们，只不过是喊一些口号。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这是非常正确的神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好的神学，你就可以喊尽各种属灵口号，没有问题。OK。伟伟、玉萍，你们那边有没有想法或问题？吴大哥、秀敏姐，你们那边呢？ 我们是很感谢神，因为从之前的基督论认识基督20世纪的圣新闻爱等等，然后最后精彩的三一论，那我们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帮助我们的下一代孩子青山豪年，就是让他们就是我们要如何的鼓励让他们能够也能够来领受这么样这么样的神学，这么样丰盛这就是这一些的知识要如何帮助他们。 I don't know，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们教会可能就有300-400人了。现在，我开玩笑的。 就是27堂课，还有3一论，还有以后的这些讲解，要在别的教会使用，有什么条件？ 没有啊，我们都放在网站上，如果大家要用都可以用啊。对，那个 我们心服放在网站上，甚至我们会把教材放上去。那当然就希望如果有需要弟兄姐妹可以，也许这可以他们可以受益。当然另外的也是希望每个教会他不一定要，可是立下一个典范吧，我想立下一个典范，就是耶，我们至少在心服我们看到这的确是造就圣徒的生命，是直接改变圣徒的生命。阿明，我看到你们，你们自己也知道，也许两年前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些东西，这跟我们生命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上一些婚姻课程或人际关系课程。但是我相信，我觉得你们自己可以看到，就是你们自己生命，你们自己家庭中儿女之间的生命的成长，跟这个是最 有最直接关系的。其他教会啊，那其他教会他们应该是，他们就我们可以分享，但是这个说实在，他们要专心使用，基督赐给他们的恩典，他们的恩典管道，那他们就会领受主要赐给他们的恩典。我觉得我们的儿女像。你回想自己为什么你自己有其学习，我说实在到最终那是上帝的工作、也许有人为你祷告，也许你不断的为自己祷告，但是最终这是圣灵的工作。阿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会在心服或者会领受到这样的恩典，绝对不是出于偶然的。所以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儿女，我们最直接能够帮助他们的，除了逼他们来上这些，就是为他们祷告吧，就是为他们祷告，最直接帮助他们的。然后父母做应该做的事，与他们一同家庭敬拜，不要让他们习惯不聚会，好像那些习惯的人一样，对，等等。如果我们自己忠心使用一切恩典的管道，这就立下典范，帮助我们的儿女使用这一切恩典的管道而领受恩典。如果人的生命要改变，你只没有捷径，你就是领受恩典才有改变。所以如果父母自己不忠实使用恩典的管道，可是却一天到晚期望孩子们生命有长进或者有改变，我觉得那个根本就是奢望。对啊，你自己都不领取恩典了，你怎么会期望你的儿女领受恩典而有所成长或改变？OK， 宜馨有没有问题想法？ 我已经累到我眼睛闭起来，我就可以睡着了。不过就回应一下，就我会觉得就是，当三一神越大，你知道不管你经历什么，这都不会改变你他定义你要得的福分。我觉得这是极大的安慰。不管经历什么，就是你知道这个是他指定的你的道路，然后他大到这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然后不管我经历什么，我都觉得那个确据是如此的确定在前面。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受苦，就啊这就是他量给我的，但是不管我经历什么，这个不会影响到他定义已经要我得着的福分，这个带来很大的。 因此我们基督徒受苦的时候，就像世人会受苦都一样，我们都会受苦，甚至我们会比世人受更多的苦。在这中间，我们基督徒必须不断问自己的，不是我为什么要受苦，因为我们当然会受苦，而是在这一切过程之中，我是否有越加效法我的主，我是否有越加 有基督的样式。那么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最基本的就是你必须要先认识你的主耶稣基督，你才有一个标准或有一个样式去效法，才知道你这一切是不是越来越有他的样式。听到，所以这一切都是一个循环。也世人也会受苦，而且会受，甚至他们在受苦之中也会有很多很好的行为或榜样。但是对我们来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问，在这一切过程之中，是否有叫我越加效法我的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受苦而不犯罪，受苦而越加成圣，越加有基督的样式。也应该是如此，因为我们是有领受圣灵的人，而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在我们心中运行，叫我们行上帝在我们心中运行，预备要我们所行的事。So, OK, 好吧，那我们就明天，明天我不与你们同在，德利牧师与你们同在。OK,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讨论的关于明天？我不在，你们可以 party, yeah, 一定的 ，OK, 好，OK, 好 ，OK, 我请，请秀燕姐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吗？ 真是真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启示你的先贤们。如果把这样子从你而来的启示的资料能够传承下来，如今也是服务在新府教会，我们愿你的旨意继续的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我们也愿地上属于你的儿女们能够多多透过恩典的管道领受你九天的福分。我们也更愿众教会能够更多在讲道台上我传讲那真正属天的灵量，来喂养你在地的儿女，以基督再来的时候所要引起的心腹。我们感谢你，也求你来赐福我们明天主日的崇拜，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灵量。我们也将我们的牧者明天第一次到外地讲道，保守他路上的平安，也让他们的教会也因着我们的牧者领导，也能够让他们有讲道山上的恩典赐福他们。我们感谢父神恩待我们今天有好的睡眠，让我们明天欢喜快乐的在圣殿里面团契敬拜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OK, 晚安，拜拜，晚安。